花都开了，夏天它也要到来了。回想着初恋的喜悦，像孩子的笑脸。那一年的那一天，相约 7-11 便利店，从此后的每一天，快乐在身边。每个人都有初恋，就像童话在心里面，酸酸的暖暖的青涩的感觉。每个人不同的初恋，都会好好的收藏着，一张张学校的体育场，空气中有你的味道，荡漾在心房。那时候的每个街角都留下我们的微笑，这种感觉多奇妙，我们的初恋。每个人都有初恋，就像童话在心里面，酸酸的暖暖的青涩的感觉。每个人不同的初恋，都会好好的收藏着，一张张一页页曾经的眷恋。喜欢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途牛十二周年打卡直营门店活动现在开启，经典注册即送8888元大礼包，还有超值的欧洲旅游4999等你抢购。途牛十二年周年庆，见证成长，真情陪伴。来电详询0108875-2271，要旅游找途牛。 叫你一声麦乐，该不该把眼泪 在哪？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传说，传说里有你有我，我们在阳光海岸生活，从日出静静地享受每一刻，让世界为了希望在转动。有些梦不做不可，有些话一定要说，我的心你该知道很久。有一天我要大声宣布我的骄傲，那是我太在乎你的结果。叫你一声麦乐，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麦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麦乐？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麦乐？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麦乐？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麦乐？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你来找我？ 你是不是一个月光族呢？是不是每天都在期待着发工资？其实呢，有几种方法呢，可以让你活得更轻松自在。第一个就是收入三分法，生活费、储蓄费还有活动资金各占收入的三分之一，确保生活费和储蓄费不动。第二个呢，就是10%法则，强制储蓄，确保每个月收入的10%真正存起来。第三个就是梦想储蓄罐，用省出来的钱实现消费梦想清单。第四个是阶梯式存钱法，按等差的方式，每周比上周多存一定数额的钱。现在就试试看吧。 是白的被俘虏，想赌好赌，想爱就别怕苦，你看不清楚，是早饭是脆骨。 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提高警觉，快张大你的双眼。伪善的脸，你要冷冻的古典，越是我鲜艳，反而是鲜艳。

信好友2000人以上者优先，会答题会吃鸡者优先。4S 店的招聘负责人说，其实每一条任职条件呢，都对应着一项能力考察，表示目前已经有不少90后应聘者来面试了，看来会玩也是一种优势哦。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和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和在梦里，和在梦里。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鲜女的鲜哦。

在公共场所偶遇熊孩子的话，不知道你会怎么办呢？有人说，爸妈是孩子的镜子，没有熊孩子，只有熊父母，孩子只是表象，爸妈才是问题根源。孩子在公共场合影响他人，父母理应合理管教。但也有人说，带孩子出行本来就不容易，大家应该多多的宽容。带孩子出门的家长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打扰到别人？对此你又有什么样的建议？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不会呀。 那我教你好了。 好啊。跑掉哦。是你的大树，一生陪你看日出。啦啦啦啦啦啦啦。跑掉喽！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 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作家龙应台。 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个上一代的人需要谦虚一点的去认识年轻一代人是怎么回事。你比如说嘻哈这个音乐，我举例好了，我们这一代的人听那个 hip hop 嘻哈的音乐会觉得好无聊啊，像念经一样。但是呢，我会觉得是不是我不了解他念经的念的什么东西啊。所以有一次我是请安德烈，你跟我好好坐下，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嘻哈音乐。他真的是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挑出嘻哈的这乐手的那个歌词内容，然后跟我解释那个歌词内容其实是各种形式的社会反抗。对于我而言，我上了一课，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么难听的音乐它其实是一个社会运动出来的，然后对年轻人的那个吸引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那有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们做父母这一代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然后世界变得这么快，可能这种教育上对下来，我教他跟他倒过来教我，可能必须是一个双向的东西，不是单向的。 演员秦海璐。 不是有那句话说笨鸟先飞吗？这就你说的，说你说有天赋用功到底重不重要？1%的是灵感，99%的是努力，但是那1%很重要。但是你是不是一直只有1%？我觉得我选择一个角色是因为我喜欢。 中国篮协主席姚明。 我们用1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的奥运3位，那我自己给自己提出了第4位，那是接下来我们做什么。我们可能再过个几年真正要有00后的球员加入了国家队中，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去了解他们是否愿意全身心的为了中国，为了 China， 为了那面旗帜去奋斗。体育运动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能，它更重要的是我们发掘自己内心的这种力量。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蓝色背景的天空衬托着谁的美丽，白色云朵又经过，轻得像谁在呼吸。哦，这样简单，这样自然，我想我能为谁勇敢，只因为你懂、yeah、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忆，很想了解你更多，想让距离更靠近。哦，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请你别说 no no no， 我爱上的回忆，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我爱上的回忆，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许个愿望，因为是你。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应，很想了解你更多，想让距离更靠近。哦，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我想要宠坏你一